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今天白天晴，最低温度5摄氏度，最高温度16摄氏度。 接下来是新闻提要。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正是万物萌芽的好时节。25号上午，来自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单位和北京市的162名部级领导干部，来到北京大兴新机场周边绿化李贤镇西家河村南，参加2017年共和国部长义务植树活动。 为了保障新机场安置房在2018年9月完成竣工验收，满足居民的入住需求，大兴区正在全力推进安置房项目的建设工作。2017年3月24号，记者在位于渔法镇的新机场安置房项目施工现场了解到，136栋新机场安置房住宅楼主体结构已基本完工，预计今年6月份实现全部楼座主体结构封顶。 3月24号，大兴东城手拉手旅游互惠加亲大兴春季旅游资源推介活动在东城区建国门街道恒基广场成功举办。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正是万物萌芽的好时节。25号上午，来自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单位和北京市的162名部级领导干部，来到北京大兴新机场周边绿化李贤镇西家河村南，参加2017年共和国部长义务植树活动。没有一丁点客套的仪式，部长们一下车便直奔今天的主题：种树、扶苗、培土、浇水，大家干得热火朝天。经过1个多小时的繁忙劳动，部长们新植的1450多株各类树木迎风挺立，由全国绿化委员会、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绿化委员会、中央国家机关绿化委员会、首都绿化委员会联合举办的共和国部长义务植树活动，自2002年开展以来，今年已经是第16次。今年部长植树活动的主题是着力推进国土绿化，携手共建美好家园。16年来，共和国部长义务植树活动累计有部级干部2769人参加，共栽下树木32950多株。 据工作人员介绍，新机场周边近几年新造林19万多亩，其中2万亩以上的森林组团6个。2017年全区重点区域绿化造林2.6万亩，其中有2万亩在新机场周边。2017年共和国部长植树地块位于北京新机场北侧李贤镇西夹河村南，总面积330亩，分为南北两区，其中南区148亩，北区182亩。据了解，该地块绿化设计围绕大兴区一河一湿地两区多组团的空间布局，结合村庄绿化、平原造林绿化及永定河河道绿化，打造以乡土植物为主、适度增加休闲步道及特色树种的大色块生态景观，同时满足周边群众休闲游憩需求。计划栽植油松、银杏、白蜡、国槐、栾树、山桃等乔木6000多株。 本台消息，为保证新机场安置房在2018年9月完成竣工验收，满足居民的入住需求，大兴区正在全力推进安置房项目的建设工作。2017年3月24号，记者在位于渔筏镇的新机场安置房项目施工现场了解到，136栋新机场安置房住宅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工，预计今年6月份实现全部楼座主体结构封顶。新机场安置房建设进展顺利，主体结构6月封顶。记者了解到， 新机场安置房项目主要包括渝法礼贤两大组团，总建筑面积约195万平方米，包含136栋住宅楼、地库以及部分配套设施。其中，渝法组团总建筑面积160万平方米，礼贤组团总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累计建设房屋1.5万套。与前期拆迁居民进行大量沟通后，新机场安置房将70%的户型设计为南北通透，其余30%全都朝向阳面。为满足百姓需求，1.5万套住房中，一居室占18%，三居室占22%，两居室占比最大，为60%左右。 北京新航城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2017年6月，新机场安置房项目将实现全部楼座主体结构封顶，预计年底可完成所有楼座的二次结构施工，以及80%楼座内部装修和外立面施工。2018年上半年将完成能源设备调试、室外工程施工和小区内部景观绿化施工。2018年9月份完成竣工验收。在安置房建设过程中，低碳环保理念一直贯穿始终。比如安置房采用太阳能，通过集中集热、集中储热、分散铺热方式提供居民生活热水，建设下凹式绿地、下沉广场，通过雨虹利用系统充分实现了水资源综合利用。在景观设计中，安置房还以新机场红线内伐蚁树木为原材料，通过木屑树池、碳化木垃圾箱、碳化水座椅等的应用，实现树木多种形式再利用。 记者在安置房现场了解到，新机场安置房建设特别采用了多项环境模拟技术优化规划方案。该方案基于安置小区的总图布局，通过风热噪声环境的模拟分析，对每个小区的楼座摆布、通风廊道、植物配置、建材选用等方面进行优化。据了解，新机场安置房将统一安装可视门禁，保障居民居住安全。为了让拆迁居民上楼后依然能够感受到浓郁的家乡氛围，北京新航城公司通过访谈村民代表和民俗专家，在打造公共景观空间的同时，特别关注现状、人文关怀、自然共生的设计理念，实现拆迁村历史文化记忆的传承。据了解，新机场安置房在景观打造中将复原矮墙屋檐，保留一栽原村庄点景观树，让安置居民在新的居住区中重拾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原始记忆。据记者了解，新机场安置房在建设过程中还设置了农用车的停车位等人性化设施。 本台消息，3月24号，大兴东城手拉手旅游互惠一家亲大兴春季旅游资源推介活动在东城区建国门街道恒基广场成功举办。这次活动由大兴区旅游委和东城区旅游委联合主办，庞各庄镇人民政府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共同协办，是2017年大兴西瓜季主题宣传推广活动西瓜进城季系列活动之一，旨在通过这次活动加强城乡共建、旅游互惠，将大兴特色的旅游资源和旅游优惠送进城区，让更多市民享受到旅游实惠，让更多的市民了解大兴、走进大兴、爱上大兴，提高大兴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进而推动大兴旅游业的发展。 来自大兴区的40多家旅游企业进行了展示展卖，包括旅游创意产品、旅游礼物、特色美食、果蔬产品、工业油线路、景区酒店等100多项旅游产品，以及优惠门票、节庆套票等旅游优惠，受到了广大社区居民的喜爱和好评。现场除了旅游产品展示展卖以外，来自大兴和东城的6个文艺团体还进行了非遗项目展演、相声、服装秀、管乐演奏等交流展示。活动中，大兴区旅游委副主任马兵发布了大兴区春季旅游资源，诚挚邀请市民游客到大兴踏青赏花、休闲度假、共享春光。大兴区庞各庄镇向东城区建国门街道发出梨花节邀请，期待两地推动城乡共建、旅游互惠，造福两地居民。 据了解，4月1号，第24届大兴梨花旅游文化节将在烂漫梨花小镇庞各庄镇的梨花村拉开帷幕，历时半月。梨花村的400年共树依然枝繁叶茂， 花开似锦，梨花树下还有精彩的梨花庙会、时尚的彩虹跑、吸睛的涂鸦创意大赛、聚焦的梨花采风等一系列活动。游客在那里可以赏梨花、徒步游、放纸鸢、唱大戏、画脸谱、买字画、体验民俗、品尝特色农家宴，美景美食两不误。 本台消息，大兴区最北端西红门镇10平方公里土地上曾经起了27个工业大院，面积达960万平方米。经过5年多的努力，近日西红门90多工业大院已经拆除或者签订拆除腾退协议，镇域内工业大院业态基本消失，腾退地块20%建产业，80%还绿地，绿色空间正在这片土地徐徐展开。在南四环、五环之间，经开路以东，西红门的工业大院大多聚集于此。记者来到这里，在一处2个足球场大小的物流仓储原址，建筑物已经全部拆除清空，只剩绿网扇盖着的土地。紧邻一侧则较早腾退的工业大院遗址上，早已经开始了平原造林，一眼望去足有100米长，一棵棵槐树、杨树已经长得有7-8米高，在春日的阳光下随风摇曳。5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模样。上个世纪80年代，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村级工业大院发展工业的模式一度盛行。工业大院内部，小化工、小加工、小餐饮、小市场等低端产业聚集。2012年前后的西红门镇，老旧工业大院面积足有960万平方米。伴随着这低端产业，这里一度秩序混乱，环境脏乱，各种安全隐患重重。一眼望去，全是拥挤无序的大杂院，随处可见污水垃圾。在西红门镇土生土长的陈亚萌回忆，有的工业大院里木材加工、废品回收、小加工、居住全挤在一起，都是多合一，人口密度大，环境脏乱差，给村民日常生活带来影响。一条2公里的路堵半小时算正常，环境脏乱，大伙儿都得绕着走。 随着非首都功能疏解，大兴启动城乡结合部改造及产业升级。2012年，西红门镇启动腾退改造，用5年时间以绿色和新兴产业园区取代27个工业大院，腾退环绿建高端同时进行。西红门镇党委书记郑亚军说，拆除腾退最看得见的好处就是绿色，以绿挤脏，以绿挤乱。工业大院中原有的污染、耗能等企业退出之后，加大了平原造林的力度。对比此前西红门航拍资料图和未来的改造效果图，记者看到，由北向南，镇域内以往大片的灰色被整片的绿色取代，城市配套、高端产业零散分布其中，区域整体环境焕然一新。不止西红门，在大兴区旧宫、瀛海等城乡结合部地区，这类的例子不在少数。随着高污染、高耗能产业逐步退出和出租大院的大规模拆除，大兴区在城乡结合部地区4年来共新增造林面积20000亩，绿色空间大幅扩展。未来5年，大兴区将全面推进城乡结合部改造，启动庞各庄、青云店、北脏村等地区拆除腾退工作，完成西红门、黄村、瀛海等地区拆除腾退任务。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本台消息，针对日前有游客在白虎观赏区下车的报道，北京野生动物园官方回应，经核实，媒体所报道的游客下车情况属实。3月19号上午10:20，在白虎观赏区一家人停车后下车观赏，景区应急系统及时发现，现场工作人员按规定立即上前劝阻，后该区域值班经理2分钟后到达，经劝阻， 游客上车继续游览，未发生涉及游客的安全事故。声明强调，北京野生动物园位于北京市大兴区，与此前发生老虎伤人事件的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世界无任何关联。北京野生动物园自驾游览区于2015年4月26号建成开放，该展区突出安全第一、绿色环保、和谐共处、最佳体验的核心理念，吸引国内外同类展区最先进理念和技术创新规划设计，在充分保证游客游览安全的前提下，让游客获得最佳游览体验。据介绍，自驾游览区总占地面积1200多亩，游览线路全长10公里，共有7大展区，游客可以观赏到猛禽、草食动物、鸟类等50多种国内外珍稀野生动物。游客在游览过程中可以进入草食、鸟类等动物展区，并与之亲密互动。北京野生动物园相关方面介绍，在猛兽观赏区，游客虽然能够近距离、完全无视觉障碍地观赏到白虎、棕熊、黑熊、东北虎、狼、非洲狮、猎豹等多种猛兽，而猛兽却完全没有机会来到游客的车边，原因是景区已经通过隐蔽的隔离措施将猛兽与游客包括工作人员进行了绝对的隔离。只是由于设计精巧，游客基本感受不到隔离措施的存在，感觉到自己与猛兽似乎同处一个空间。北京野生动物园自驾游览区从根本上消除了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隐患，因此园区鼓励游客在游览过程中开车窗、开天窗进行观赏野生动物，充分体验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融合，但同时要求游客在自驾游览过程中不能开门下车。 既然有隔离措施，那为何不能开门下车？北京野生动物园在声明中指出，自驾游览线路为机动车道，有其他自驾车、园区游览小火车同时行驶，如果游客停车并开门下车，必然会影响其他游客的正常游览，在游客高峰期还会造成道路拥堵，同时存在下车游客被其他机动车碰撞的危险。为保证游览秩序和游客的安全，自驾游览区入口处设立了清晰醒目的指示牌，检票人员逐车提示游览须知，沿途不间断设置请勿下车的警示标志，一旦遇到游客违规下车，景区应急系统会及时发现，现场工作人员将会立即上前劝阻。在这次事情的处理过程中，园区工作人员按照管理规范对游客进行了及时劝阻，维护了正常的游览秩序。北京野生动物园在声明中指出，北京野生动物园作为国有企业，自2001年开园以来的16年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导致游客和员工伤亡的重大安全事故。园区将以本次事件为鉴，进一步加强各项安全管理措施的落实，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舒适、高品质的游览环境。同时，希望广大游客在游览过程中关注安全提示，遵守相关规定，为自己也为其他游客带来一次安全、舒适的快乐之旅。 本台消息：有人晕倒了，你们赶紧过来看看吧。3月21号中午11点左右，天华园二里社区居委会梁强的工作被一通电话中断。原来，一位居民在社区内发现有位八旬老人在楼下突然晕倒，于是赶紧打电话向居委会求助。接到电话后，梁强和同事杜国良立即起身赶往现场查看情况。老人晕倒在地的地方是58号楼的下面。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看到老人手里拿着拐杖躺在地上，双眼紧闭。梁强回忆，当时老人身边围着几位居民，并已经叫了120救护车，但由于大家都不会基本的救护技能，不敢轻易实施救护，怕帮了倒忙，所以只好站在一旁看着。见此情景，梁强首先想到要赶紧通知老人的家人，于是他俯身想在老人的衣兜里寻找其家人的相关信息，可是只找到一串钥匙。这时现场一位居民告诉他，晕倒的老人姓傅，家住51号楼。掌握了这信息后，梁强急忙返回办公室翻找居民信息档案，寻找老人家人的联系方式，并最终与老人的家人取得了联系。挂了电话，梁强迅速返回现场与杜国良会合，继续观察老人的身体情况。 回去后没一会儿，救护车就来了，这时老人的意识也稍微清醒了一点，医生做了简单的询问，然后就将老人抬上了救护车。也是在此时，老人的女儿赶到了现场，跟随医护人员上了救护车，慌忙中她不停地向大家道谢。 其实谈不上帮了啥忙，我将老人的情况及时传达给他的家人，好让家人知晓。说起这件事，梁强表示自己就是起了一个信息传递的作用，而能迅速联络到老人的家人，则得益于居委会平常认真记录社区居民基本信息的工作。梁强介绍，为确实做细这项工作，二里居委会不仅把这项工作当作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还将其常态化，融入到日常的工作中。平常居民来居委会办事的时候，我们也会注意收集与居民聊天的信息，发现有变动立即确认，并在信息档案上进行变更，为的就是出现问题时第一时间与住户及其家属取得联系。 本台消息，反光镜是安全行车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道具，它可以帮助驾驶员看清后方路况，保障车辆行车安全。可正是裸露在外的反光镜让不法分子动起了歪脑筋。近日，大兴警方就抓获了一名偷盗反光镜敲诈车主换取钱财的犯罪嫌疑人，破案15起。近日，大兴警方陆续接到群众报案，称自家的两个反光镜片被人撬走了，窃贼还在车上留下了一个字条，上面写着一个微信账号并注明想要找回反光镜就加这个微信号。大兴警方随即调取案发周边多部监控录像，发现盗窃反光镜片的嫌疑人为一名男子所为。通过对多起案件现场的串并分析，民警发现该嫌疑人选择停放在路边或小区周边的高档车型下手，一些宝马、奔驰、奥迪等名车纷纷中招，作案手法也都大相径庭。嫌疑人首先利用特制工具将车辆的反光镜片撬下，随后将镜片藏匿在某个地方，通过留取纸条、微信转账的方式敲诈勒索车主钱财，在获取微信转账后便将镜片还给车主。而敲诈金额往往取决于与车辆品质的好坏，大多200至500元不等。民警通过对该微信号进行技术侦查，很快确定了嫌疑人身份。3月6号，大兴警方在某网吧内将嫌疑人张某抓获。 在询问室里，嫌疑人张某深深地低下了头，因为他深知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第二次被大兴警方抓获了。前两次都因为盗窃被大兴警方拘留过，不想刑满释放的他依然不思悔改，竟然又干起了敲诈勒索的勾当。原来，嫌疑人张某平时沉迷上网，没有正经工作，收入来源根本无法保障。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某经过浏览网页，看到类似案件，感觉作案手法简单，来钱快，便开始效仿。短短时间得手15起，敲诈勒索钱财5000多元。目前嫌疑人张某因涉嫌敲诈勒索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 接下来请听新闻专稿，我的绿色梦只因爱的深沉。永定河沿岸有一片沙化荒地，摇身一变成了绿海田园，畅游于这片绿色海洋之中，探寻这里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人们不得不惊叹这场绿色攻坚战打得无比艰难。绿化家园、生态宜居承载着一座城市的追求与梦想，也是人民幸福指数的一个重要考量指标。作为绿化家园的筑梦人，李全明则用他的大半辈子奋战在绿色攻坚战的前线，为自己圆梦，为大兴人民圆梦。李全明是大兴区林业工作站党支部书记、副站长、高级工程师，19岁便一头扎进园林绿化事业，治沙绿化一晃就是34个年头，风雨兼程。他的优秀事迹在林业系统中可谓口口相传，他把整个青春都献给了他所热爱的园林绿化事业。他说，他把大半辈子时间投入到了园林事业中，也用大半辈子时间证明着改善生态环境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1999年至2004年，李全明担负起大兴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方案编制及造林规划设计的重任。经过不断的实践研究，为大兴新建林网19.1万米，营造固沙生态林4920亩，沙地精品果园1570亩，景观生态林783亩。2001年至2003年，他主持参与京开路绿化、永定河南段、京九铁路绿色通道建设工程规划设计及施工，完成造林44626亩。2005年至2007年，李全明主持农业综发项目工程涉及渔筏等8个镇，改造林网31.5万米，植树36.1万株。2007年至2008年，主持大兴区平原治沙工程规划设计及施工指导工作，植树92.8万株，改造林网47.7万米，治沙片林6354亩。在常年与风沙的斗争当中，李全明悟出了一套实践经验。他提出沙性土壤平原地区科学化造林，适用防护林配置更新技术、绿色通道建设、废弃地造林开发技术、沙荒地综合治理、景观生态林等防沙治沙改善生态环境的实用性模式，引进速生杨树等新品种，增加林网的直接经济效益，使生态环境建设与产业开发、农民增收、地方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以永定河沿岸的风沙危害区为研究推广范围，李全明对辖区低效防护林进行了更新改造，并在工程建设中加以逐步推广，解决了全区低效防护林改造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特别是综合应用了多项更新改造技术，在全区林业工程建设中，改造防护林带3074.2千米，防护片林1720万平方米，改造后每年碳汇增量达5.77万吨。对待园林事业，李全明从未有一丝懈怠。通过积极探索，他还在工作中发现，随着农村农业结构调整与产业经营化的变更，农村企业与农民住户的搬迁以及历史遗留问题所导致的闲散空地，使得大量土地资源裸露，造成了极大浪费。通过对全区闲散地的调查，他编写了北京市大兴区利用闲散荒废地营造速生丰产林技术，将闲散荒地变土为金，变废为宝，造福于民，为林业发展找到了新的突破点。 听，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锦然播音，于磊编辑，向阳制作完成。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我已悄悄地离开，迎着第一缕风，穿过最后的雾霭，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虽然还有伤痛，早已习惯了忍耐。我听见那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